谁人？我所爱是谁人？谁人令我自怜自？使我像傻人，谁人有爱有离有恨？一般的女子，一般的意思，间中相聚极容易。匆匆的结识，匆匆的结束。但要是想到浪漫时候，便发现只得你，我只得你勾起快乐情理。谁人？我所爱是谁人？自怜自问，谁人会使我像傻人？谁人有爱有离有恨？一般的女子，一般的意思，间中相聚极容易。是时候，便发现只因你，只因你，潇洒也没余地。但要是想到浪漫时候，便发现只得你，我只得你，勾起快乐情味。间中相聚极容易，匆匆的结识，匆匆的结束，落泪却是难事。但每日当我独自时候，便发现只因你，只因你，潇洒也没余地。便发现只得你，我只得你。